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还我蔚蓝的天空，还我宁静的绿洲，我们不要做一个孤单的星球，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地球。先送上一曲《像风一样自由》。 我像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。你推开我伸出的双， 魅力在于它的宁静，它的包。绿的魅力在于它的宁静，它的包容， 绿的魅力，因为它属于自然，属于生命万物，而不仅仅是属于人类。不要让绿含泪逝去，不要让绿成为回忆。如果真的有一天绿色远离了你我，我们将无地自容。 歌曲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又叫做《丹顶鹤的故事》，这是一首纪实歌曲。1987年，东北姑娘徐秀娟来到苏北盐城的黄海滩徐，开始了人工驯养丹顶鹤的创举。三年后的秋天，秀娟为了寻找飞入茫茫苇丛的丹顶鹤，不幸落入沼泽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这一悲情故事经音乐人谢成强谱曲后，当年由朱哲琴首唱成功，此后久传不衰。 走过那条小河，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，她曾经来过。走过这片芦苇坡，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，她留下一首歌。每个里面白云像蒸了泪，为何阵阵风啊轻声诉说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关注自然。丽江水是西部歌王王洛宾较少传世的情歌之一。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几千年前，这长长的一江水就已经开始记录了太多的故事，用执着简单的色彩来维护爱情的圣洁，同时也记录着时间的永恒。 风雨带走黑夜，青草滴露水，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。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偎，诗和浪漫永隔一江水。我们追逐波浪，寒鸦一对， 善待地球，从节约资源做起。生活中，我们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和环保密切相关。愿我们大家都能从小事做起，为地球美好的明天共同努力。好了，今天的记忆之旅就暂时停靠，让我们在歌曲《梦的眼睛》中迎接美好的一天。五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当你的梦的眼睛流过 的时间的震动，天空在上面收起了双翼，将你带进我的怀中。当你幻想的真心飞散的星辰的光影，雨色在地平线伸展了四肢，生命开始新的命运。明天将以绿色的脚步来临，谁也阻止不了昨天你落入光的指尖和你的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